你好，我是卢炳胜。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你知道软件开发各阶段都有哪些自动化测试技术？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介绍了为什么要做自动化测试，以及什么样的项目适合做自动化测试。那么，现在我来说说软件开发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都有哪些类型的自动化测试技术。说到自动化测试，你可能最为熟悉的就是 GUI 自动化测试，比如早年的 CS 架构通常就是用自动化测试脚本打开被测应用，然后在界面上以自动化的方式执行一系列的操作。再比如现今的 Web 站点测试也是用自动化脚本打开浏览器，然后输入要访问的网址，之后用自动化测试脚本识别定位页面元素并进行相应的操作。因此说到自动化测试时，你的第一反应很可能就是 GUI 自动化测试。然而在软件研发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都有自动化测试技术的存在，并且对提升测试效率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天的这篇文章，我将会以不同的软件开发阶段涉及到的自动化测试技术为主线，带你了解单元测试、代码集集成测试、 Web Service 测试和 GUI 测试阶段的自动化技术，希望可以帮助你深入地理解自动化测试的内涵以及外延。首先，你可能认为单元测试本身就是自动化的，因为它根据软件详细设计采用等价类划分和边界值分析方法设计测试用例，在测试代码实现后再以自动化的方式统一来执行。这个观点非常正确，但这仅仅只是一部分，并没有完整的描述单元测试自动化的内涵。从广义上讲，单元测试阶段的自动化内涵不仅仅指测试用例执行的自动化，还应该包含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用例框架代码生成的自动化。第二，部分测试输入数据的自动化生成。第三，自动装代码的生成。第四，被测代码的自动化静态分析。第五，测试覆盖率的自动统计与分析。你可能觉得这些内容有些陌生，不过没有关系，下面我就详细的跟你说说每一条的具体含义。第一点，用例框架代码生成的自动化是指，有些框架代码应该由自动化工具生成，而不是由开发者手工完成。这样一来，单元测试开发者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测试逻辑的覆盖和测试数据的选择上，从而大幅提高单元测试用例的质量和开发效率。第二点，部分测试输入数据的自动生成是指，自动化工具能够根据不同的变量类型自动生成测试输入数据。自动化工具本身不可能明白代码逻辑，你可能很难理解它是如何根据需要测试的代码逻辑生成合适的输入数据，并且去判断预计的测试结果的。那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很容易明白了。比如某个被测函数的原型如文中所示，那么测试数据自动化生成技术就会以输入参数 int 新 p 自动生成空和非空的两个指针，然后分别执行函数，并观察函数的执行情况。如果函数内部没有对空指针进行特殊处理，那么函数的调用必定会抛出异常，从而发现函数的设计缺陷。同样的，对于输入参数 shortb 会自动生成超出 short 范围的 b 测试函数的行为。第三点，关于自动装代码的生成。简单的说，装代码是用来代替真实代码的临时代码，比如某个函数 A 的内部实现中调用了一个尚未实现的函数 B， 为了对函数 A 的逻辑进行测试，那么就需要模拟一个函数 B， 这个模拟的函数 B 实现就是所谓的装代码。自动装代码的生成是指自动化工具可以对被测试代码进行扫描分析，自动为被测试函数内部调用的其他函数生成可编程的装代码，并提供基于测试用例的装代码管理机制。此时单元测试开发者只需重点关注装代码内的具体逻辑实现以及装代码的返回值，必要的时候自动化工具还需要实现抽装，以适应后续的代码及集成测试的需求。那什么是抽装呢？其实也很简单，在单元测试阶段，假如函数 A 内部调用的函数 B 是装代码，那么在代码及集成测试阶段，我们希望函数 A 不再调用假的函数 B， 而是调用真实的函数 B， 这个用真实的函数 B 代替原本装代码函数 B 的操作就称为抽装。第四点，关于被测代码的自动化静态分析。 静态分析主要指代码的静态扫描，目的是识别出违反编码规则以及编码风格的代码行。通常这部分的工作是结合项目具体的编码规则和编码风格，由自动化工具通过内建规则和用户自定义规则自动化完成的。目前比较常用的代码静态分析工具有 Sona 和 Clarity 等。严格意义上讲，静态分析不属于单元测试的范畴，但这部分工作一般是在单元测试阶段通过自动化工具完成的，所以我也把它归入到了单元测试自动化的范畴。第五点，关于测试覆盖率的自动统计与分析。单元测试用力执行结束后，自动化工具可以自动统计各种测试覆盖率，包括代码行覆盖率、分支覆盖率、MCDC 覆盖率等等。这些自动统计的指标可以帮你衡量单元测试用力集合的充分性和完备性，并可以为你提供适当增补测试用力以提高测试覆盖率的依据。通俗的讲，代码及集成测试是指将已经完成开发的软件模块放在一起测试。从测试用力设计和测试代码结构来看，代码及集成测试和单元测试非常类似，它们都是对被测试函数以不同的输入参数组合进行调用并验证结果。只不过代码及集成测试的关注点更多的是软件模块之间的接口调用和数据传递。代码及集成测试与单元测试最大的区别只是，代码及集成测试中被测试函数内部调用的其他函数必须是真实的，不允许使用装代码代替，而单元测试中允许使用装代码来模拟内部调用的其他函数。以上的这些异同点就决定了代码及集成测试自动化的内涵和单元测试非常相似，尤其是在实际的操作层面，比如测试用力的设计方法、测试用力的代码结构以及数据驱动思想的应用等等。但是代码及集成测试对框架的要求非常高，这个框架除了可以顺利的装载自己的软件模块外，还必须能够装载其他相互依赖的模块，做到被测软件模块可运行。由于代码及集成测试主要应用在早期非互联网的传统企业中，那时候的软件以单体应用居多，一个软件内部包含大量的功能，每一个软件功能都是通过不同的内部模块来实现的，那么这些内部模块在做集成的时候就需要做代码及集成测试。现在的开发理念追求的是系统复杂性的解耦，会去尽量避免大单体应用，而采用 Web Service 或者 RPC 调用的方式来协作完成各个软件功能。所以现在的软件企业，尤其是互联网软件企业，基本不会去做代码及集成测试，我在这里就不再进一步展开了。 Web Service 测试主要是指 SOAP API 和 RESTful API 这两类 API 测试，最典型的是采用 SOAP UI 或者 Postman 等类似的工具，但这类测试工具基本都是界面操作手动发起 request 并验证 response， 所以难以和 CI/CD 集成，于是就出现了 API 自动化测试框架。如果采用 API 自动化测试框架来开发测试用例，那么这些测试用例的表现形式就是代码。为了让你更直观地理解基于代码的 API 测试用例长什么样子，我给你举了一个创建用户 API 的例子。听音频的用户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图片，你只需要看代码的大致步骤就可以了，具体到每步代码的含义我会在后续的文章中详细讲解。对于基于代码的 API 测试用例，通常包含三大步骤。第一，准备 API 调用时需要的测试数据。第二，准备 API 的调用参数并发起 API 的调用。第三，验证 API 调用的返回结果。目前最流行的 API 自动化测试框架是 REST Assure， 它可以方便地发起 RESTful API 调用并验证返回结果。关于 REST Assure 的用法和优点，我会在后续文章中详细介绍。同样的， Web Service 测试自动化的内涵不仅仅包括 API 测试用例执行的自动化，还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测试脚手架代码的自动生成。第二，部分测试输入数据的自动生成。第三，Response 验证的自动化。第四，基于 SOAP UI 或者 Postman 的自动化脚本生成。接下来我会依次解释这四个方面代表的含义。第一，测试脚手架代码的自动化生成，和单元测试阶段的用力框架代码自动生成一个道理。 你在开发 API 测试的过程中更关心的是如何设计测试用例的输入参数以及组合，以及在不同的参数组合情况下 response 的验证，而你不希望将精力浪费在代码层面如何组织测试用例、测试数据驱动如何实现等非测试业务上。这时测试脚手架代码的自动生成技术就派上用场了。它生成的测试脚手架代码通常包含了被测试 API 的调用、测试数据脚本的分离以及 response 的验证的空实现。第二，部分测试输入数据的自动生成，这一点和单元测试的测试输入数据的自动生成也很类似，唯一不同的是单元测试针对的参数是函数输入参数和函数内部输入，而 API 测试对应的是 API 的参数以及 API 调用的 payload。 数据生成的原则同样遵循边界值原则。第三， response 验证的自动化，对于 API 调用返回结果的验证，通常关注的点是返回状态码、 schema 结构以及具体的字段值。如果你写过这种类型的测试用例，那你就会知道字段值的验证相当麻烦，只有那些你明确写了 assert 的字段才会被验证，但是通常你不可能针对所有的字段都去写 assert， 这时就需要 response 验证的自动化技术了。 response 验证自动化的核心思想是自动比较两次相同 API 调用的返回结果，并自动识别出有差异的字段值，比较过程可以通过规则配置去掉诸如时间戳、 session ID 等动态值，这部分内容我会在后续的文章中详细展开。第四，基于 SOP UI 或者 Postman 的自动化脚本生成。你在使用 SOP UI 或者 Postman 等工具进行 Web Service 测试的时候，已经在这些工具里面积累了很多测试用例，那么在引入了基于代码实现的 API 测试框架之后，就意味着需要把这些测试用例用代码的方式重写一遍，而这额外的工作量是难以被接受的。我的建议是开发一个自动化代码转换生成工具，这个工具的输入是 SOP UI 或者 Postman 的测试用例元数据，即测试用例的 JSON 源文件，输出是符合 API 测试框架规范的基于代码实现的测试用例。这样一来，原本的测试用例积累可以直接转换成在 CI/CD 上可以直接接入的自动化测试用例。对于新的测试用例，还可以继续用 SOP UI 或者 Postman 做初步的测试验证，初步验证没有问题后，直接转换成符合 API 测试框架规范的测试用例。对于复杂的测试用例，也可以直接基于代码来实现，而且灵活性会更好。GUI 测试的自动化技术可能是你最熟悉的，也是发展时间最长、应用最广的自动化测试技术。它的核心思想是基于页面元素识别技术，对页面元素进行自动化操作，以模拟实际终端用户的行为，并验证软件功能的正确性。目前 GUI 自动化测试主要分为两个大的方向，传统 Web 浏览器和移动端原生应用的 GUI 自动化测试。虽然两者采用的具体技术差异很大，但是用例设计的思路是类似的。对于传统 Web 浏览器的 GUI 自动化测试，业内主流的开源方案是 Selenium，商业方案采用 Michael Fox 的 UFT， 前身其实就是 HP 的 QTP。 对于移动端原生应用，通常采用主流的 APN， 它对 iOS 环境集成了 XCUI Test， 对 Android 环境集成了 UI Automate 和 Xperso， 这部分内容我会在后续的文章中详细展开。接下来我给你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我给你梳理了软件研发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自动化测试技术，包括单元测试、代码及集成测试、 Web Service 测试和 GUI 测试的自动化技术，并给你归纳了每一类技术的核心方法和应用场景。我希望你通过这篇文章可以先对自动化测试的全局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然后在后续的文章中我还会针对这些技术展开讨论，并给你分享一些相应的实际案例。最后我给你留下一个思考题，你现在所在的公司是否实行代码级测试？用到了哪些自动化测试技术？